12月3日凌晨0点0分0秒，荣耀网游一秒不差地准时开放了新内容，数以千万计的玩家在这一时间抢着登录上线。哪怕今天并不是什么周末，但是忠实的玩家们也会想着先睹为快。任何一个玩家角色的好友名单此时此刻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亮。荣耀网游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服务器质量确实不是浪得虚名的，这样集中的人流依然承受得起，但是服务器够用，游戏里的地图可就有些不够用了。这一新开70级的玩家，管你是刚刚到70级的还是毕业许久的，全都一窝蜂地往新区域冲。6块新区域又怎么了？依然不够容纳这么多玩家的，尤其先一步公布的3块区域，更多的玩家都是往这里招呼。月修等人的角色先一步就停靠在了将开的地图旁了，即便这样，刚一上线看到的就是人山人海，把角色开到这里来下线的玩家着实不是少数啊。而后叶修等人就发现这个特殊的时刻还要担心他们这些角色的安危，可就有些多虑了。玩家可是从未如此迫切地想和 NPC 打交道，这会儿跑去 PK 那都会被视为是浪费时间的。这可是难得把所有人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机会，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上。人潮磕磕绊绊地朝着新地图涌去，这种情况下任务刷怪看起来都会是极度奢华的享受，所以很多玩家都意识到了，这种时候只有副本才能把人群分流开来，让每个人都拥有一片安静练级的环境。只是副本可都是高达75级的，足足5级的等级差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可谓是相当致命的。不过这个时候大家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先去副本体验一下也算没白来不是。至于各大公会，那这时候更是不顾一切的先冲副本了。新副本那意味着将拥有一次首杀的机会，而副本首杀还有副本记录这些成绩额外给予的奖励是可比野兔 BOSS 的。之前70级阶段停了3年，所有记录实在是已经刷到破无可破的地步了，而此番新副本诞生，神之领域很久没有过的首杀和记录的角逐势必也将如火如荼的开展。星心方面，君莫笑、迎风不振、包子入侵、寒烟柔、一寸灰、竹烟侠、小枪、小手冰凉、媚光、毁人不倦，正好10人整。莫凡这家伙在星星混了3个来月了，还是跟陌生人一样，白吃白住，不和人打招呼。但是此时在资料片的更新面前，也是迫切地投入到了开荒大军中，最后也没拒绝叶修这边的招呼，默默地就跟着组了团队。叶修艺高人胆大，有了10人团队，直接就开向了官方所公布的猎平群山这里的10人副本印山贼寨。根据猎平群山的背景故事，印山贼是在猎平群山祸害四方的一群土匪，而这次千山城的叛乱，反叛军就有联合印山贼的实力。于是在玩家看完猎平群山各路故事情节的时候，自然就少不了剿灭印山贼的剧情。除去跑地图的一些情节打杀，比较难度的任务情节自然就是要通过副本来完成的。不过故事情节跑到这一步的话，基本离75级也不远了。现在叶修他们直奔猎平群山，当然是没有任何副本任务的，只是为了副本经验，顺便能抢下个首杀更好。副本的方位在之前的资料中就略有公布，此时游戏更新完成，翻开地图看看也都查得到了。一路走去，满地图都是玩家，整个猎平群山像是没有怪一样， 实在是刚出来没几秒就已经被刷干净了。很多玩家无头苍蝇般的忙碌着，想做事却又找不到事。任务 NPC 被团团包围着，看起来不排个一两小时是别想和 NPC 对话接上任务。群山之间又是玩家比怪还多，于是好多人开始探索之旅，企图寻觅个没有人的所在。至于直奔副本的，除了各大公会组织的团队，普通玩家当然也有，约上几个好友，此时组个亲友团，直接开荒副本。不过70级就开荒75级副本确实大胆，更何况是10人副本。叶修等人的角色到了印山贼寨的出入口处的时候，就见外面已经停了不少人，点击一查看，属性都是红彤彤的。叶修他们也算是第一时间就朝副本来了，结果还有人已经死出副本，这得是什么样的效率啊。副本门外叫着组队观光的人也不少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新副本别说野队了，就是亲友队可能都需要好一番挣扎研究才有可能过，所以大家都不说刷，只说是观光。叶修等人却是不含糊，到了副本口二话不说就进。传送过后场景并无太大变化，只是从山寨门外进到了门内，看起来仿佛还在猎平群山的地图上，但事实上这已经是副本的独立空间了。副本门刚进，肯定还是有小片不受到攻击的安生之地的。十人这一进来都是观察起了副本的情况，很快就都看到寨门内左右各有一个高高的警戒塔，里面各有一个印山贼，手里端着长枪向远方眺望着。 轰下来吗？ 陈国说着，朱烟霞手中重炮已经扛肩上了。 别慌，观察清楚再说，咱不求速度，稳稳的能把这副本通过就可以了。 叶修说。完全不了解的新副本又是跨五级挑战，即便是竞争首发却也不能太不仔细，这种情况下能保证通关就是难得的胜利了。 喂，有巡逻兵来了。 正这时魏琛说话了，众人朝前一望，一支五人队的巡逻兵在一个小头目的率领下提着钢刀就转出来了。 巡逻兵能避过吗？ 魏琛的迎风布阵朝后挪了两步，再不能退，再退就出副本了。 鬼知道。 叶修当然也不知道，谁知道这对巡逻兵会走向离他们多近的距离。 做好战斗准备吧。 我问一下。 安文义连忙开口了。 谁是 MT 啊？ 我。 叶修刚说完，立刻就见那边罗辑的魅光已经开始吟唱召唤召唤兽了。显然是因为叶修做好战斗准备的指示。叶修连忙又是点名指示了他一下。 魅光，召唤兽保持在四个以下啊。 啊。 罗辑当时一怔。 控制不好容易乱引到怪。 罗辑顿时脸红了一下，但也知道这是事实，他的水平召唤兽全放出来肯定手忙脚乱，稍有失误就会有召唤兽自由活动去了，而四个召唤兽正是他可以完美控制住的数量。罗辑也知现在不是他矫情的时候，随即很听话地召出了四个召唤兽就不动了。巡逻小队越来越近，看起来似乎真要直走到寨门这儿似的。 先下手为强嘛。 陈国有点按捺不住了。 不慌。 叶修还是很冷静。 如果会进仇恨范围，竹烟霞左边，小枪右边，把上面两个印山贼轰下来。 好的。 两人一起应声。 大家注意了。 叶修看着巡逻小队越来越近，虽然这是新出品的75级副本怪，但是凭经验判断一个大致的仇恨范围还是可以的。此时看着觉得真的就要逼近了，连忙提醒。 靠，只是一波小怪而已， 你不要搞得气氛这么紧张。 小怪你也紧张得起来？哼，真是奇了怪了。 老夫是怕你让其他小朋友紧张。 哼，现在的小朋友比你可强多了。 聂修当然是在暗示蓝雨战队的后辈卢汉文。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 陈果旁笑了，他才是真正紧张的人。结果就在陈果话音一落的时候，巡逻小队一个转身，最终没进仇恨范围走了。 虚惊一场。 等走远了，把这头顶这两个轰下来。 于是众人目送巡逻小队渐走渐远，路口处一转弯，离开了大家的视野。此时距离他们进本已经过去一分钟有余，而所有人做的事儿基本就是保持造型，转动眼角而已。越级开荒副本之谨慎可见一斑。 好，开火。 终于战斗打响，叶修一声令下，左边竹烟侠，右边小枪，两人肩上的重炮一起喷出火舌，炮弹直飞警戒塔。爆炸的烟花还没有散开，众人就已经清晰地听到了来自两个 NPC 的高声呐喊： 地袭，地袭。 刹那间，刚刚从路口消失的小队巡逻兵飞一般地转了回来。 原来如此，看来应该是暗杀掉。 而像陈果这时候早已经慌了神了，连忙问叶秀： 打哪儿啊，打哪儿啊。 唐柔却是比较猛的，一看这次无论如何也是惊动的，已经主动就要冲上去了。 韩彦柔慢点，就在这边杀，冲太前不知道会不会引到其他怪。 叶秀毕竟经验老道，唐柔一听也就让韩彦柔收住了脚步。上方两位枪炮师射出的炮弹爆炸，两个隐山贼相继被气狼掀下，暂无威胁。而正面冲来的小队隐山贼中竟有两位是枪手系的，此时端起武器已经开始射击了。砰砰，两声枪响，这边中枪的却不是竹烟侠和小枪。 哎呦，这巡逻小队的仇恨有点不讲究啊。 叶修说着，身为 MT 的他此时是时候站出去了。